弟兄姐妹平安。你们那边有下雨吗？我们今天早上这边下大雨，所以感谢主。今天的经文其实比预期的要短。本来是《使徒行传》19章1到20节，但是我今天我昨天晚上还没有写完讲章，结果越写越多。我只写到11节，所以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9章1到11节。我先来念经文，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使徒行传》19章1到12节，这是上帝的话语。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见到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或作又讲道，一共约有12个人。第8节，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1连3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 Tyrannus 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Okay.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顾念你的儿女，今天用这种方式聚集在线上的儿女们，求你让祝福以下的讯息，求你让这里所宣讲的确是你儿子那能够拯救人的道。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的经文是如刚才所说，是1到12节，是比预期的要短。我们首先需要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所谓的技术问题会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段经文。1到7节，我们首先说，路加是很明显的要读者们把《使徒行传》这几节经文和之前关于亚波罗在18章24到28节的那一段经文一起读起来，好做一些比较。读者读这两段经文都必须问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谁是基督徒。来自亚历山大，有学问，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却单单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的犹太人亚波罗，当百基拉和亚居拉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我们上礼拜有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我们上周的答案是的确亚波罗是基督徒，只是当初他到以弗所的时候，他的神学还有待加强，他的洗礼神学有更加精准的空间。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所遇到的这约十二个人呢，这12个男人呢，他们是否也是如亚波罗一样是神学有待加强的基督徒？只是需要有人对他们更加详细解释，或更加精准解释洗礼的意义，或者当保罗遇见这几个门徒的时候，在保罗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这个问题会延伸出一些 doctrinal 教义上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洗礼的教义，这跟我们特别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认信标准是新敏信仰告白28章第7节，那节非常的短，有谁知道那节在讲什么？那节说任何人只能受一次的洗，这是我们的信仰标准。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这几个约十二个门徒们 在这个经文之中是否受了两次的洗，或更精准一点的问，这些人是否受了两次基督徒的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首先需要回答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在经文之中保罗到底有没有为这几位门徒施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要确认我们该如何读这段经文。我想在座的或者在线上的各位，读这段经文可能我才没有想过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保罗到底有没有为这几位门徒施洗。这个问题经文写得非常明白，不是吗？在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我们自然觉得这第五节的他们是路加在指保罗在以弗所见到的那几位门徒们。这有可能跟大多数的圣经版本在第四节，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的话，有引号有关系。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圣经版本第四节指出那是保罗所说的话，保罗在叙述约翰的洗礼，而第五节则是路加描述那几个门徒那天听到保罗的话之后的反应，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保罗给他们施洗。但是如果你把第四节的引号把它拿去，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第四节和第五节读在一起，都是保罗在叙述二十多年前施洗约翰施洗的事迹，那么第五节的他们就指向谁？这个他们就不再是保罗当时在以弗所遇见的那几个门徒们，而是指二十多年前他们听到施洗约翰教导而奉主耶稣名受洗的百姓们。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这样子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不需要面对一些很棘手的教义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几个人再次的受洗。你这样读经文，他们就只受过一次约翰的洗，然后在第四第五节保罗在这两节经文之中完整的为他们解释约翰受洗的意义，施洗的意义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在接下来在第六节，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降下，他们就说方言说预言。这样理解的话，就完全没有第二次受洗的问题。按照这样子的理解，保罗是认定这几个人已经是基督徒了，只不过像亚波罗一样还需要加强他们的神学，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并没有领受圣灵。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这样的解读这段经文？我们的确可以这样子读，不表示我们应该这样读。在我们的传统里面，也的确有少数的人是这样解读这段经文。Abraco 布雷克的确就是这样解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但是我认为 Abraco 布雷克读错了。我认为现代的圣经和绝大多数的学者解读其实是正确的，就是把引号用在第四节是合理的，保罗当时的确有为这几个门徒施洗。布莱克的解读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所谓重新受洗的问题，但是就我看来，这样子解读会延伸出两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施洗约翰直接奉主耶稣的名给百姓施洗，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施洗约翰是奉主耶稣的名给人施洗。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保罗首要在乎的是这几个门徒有没有领受圣灵，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段对话之中提到施洗？ Anyway， 我认为我们还是无法在这段经文之中避免处理这几个门徒这几个人受过两次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保罗要给他们施洗？在保罗眼中，他们是需要再次受洗的基督徒，还是从来没有真正受过基督教洗礼，只不过是看起来像基督徒的门徒们？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段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这是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旅途，他是从安提阿出发，他经过加拉太往上边一带地方，这就表示内陆的意思。他走的路径应该是没有经过哥罗西，他来到或者他回到以弗所。在路加笔下的门徒， 通常是指基督的门徒，但是在此他没有用一个定冠词，他在这边说保罗遇见或者找到某些门徒。什么门徒？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赐下来这几个字，你的和合本旁边应该有几个点，就表示它原文里面没有。也就是说这也可以直接翻译为，你们信了有没有领受圣灵。这句话它并非是在强调你们是否在信的那一刻领受了圣灵，而是问你们既然信，你们信了有圣灵吗？重点不是领受圣灵的时机或时刻，而是你们有没有圣灵。换句话说，保罗真正问的是，你们到底信了什么？你们怎么信？你们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对保罗来说，一个信徒，一个信耶稣的门徒，定义上必然是有圣灵的人。罗马书八章第九节，我们熟悉的经文，如果有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肉体，而是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换言之，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有基督的灵的人。或者按照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圣灵是按照自己的意识重生了一个人，叫他可以信。信什么？信那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人若没有圣灵，根本无法信耶稣。也就是说，人如果不是靠圣灵信，他信的就不是那位耶稣。这几个门徒们，他们回答说，没有，没有圣灵，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或直接翻译，甚至未曾听见有圣灵。这应该不是说他们全然不知道有圣灵这回事。如果他们是约翰的门徒的话，他们应该知道旧约的先知多次的预言，比如以西结，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耶和华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谨守我的典章。 So 这几个门徒说没有，也未曾听见过有圣灵，表示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见证过或经历过圣灵如此的赐下来或浇灌下来。保罗却因为某种原因，路加没有详细解释，认知他们是受过洗，受过某种洗的人。在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信却没有圣灵，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这表示在耶稣升天之后二十几年，在施洗约翰死后约二十五年，有一群受施洗约翰洗的门徒，在距离犹大地、距离加利利很远的小亚细亚省的首都以弗所，有一群这样的人说自己受过约翰的洗。这群人我们可以说是活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人。在救赎历史上，这群门徒是还未曾经历五旬节的人，他们活在好似已经消失的过去，却不认知未来现在已经到来了。保罗后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其实就是这群人，这几个门徒。保罗对他们说，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是在所应许上的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外邦人吗？是的，我们通常理解是的，以弗所教会有许多外邦人。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犹太人信徒吗？我们也应该回答是的。这是提醒那成为基督徒的那几个门徒，你们要记得，当你们还不认识耶稣，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们是与基督无关，是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就算你们血统上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你们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 而且你们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那几个门徒说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此当那几个门徒说他们信了，就至少相信这个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只不过看来他们不明白天国不止近了，上帝的国更已经临到他们中间了。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只是约翰所传讲的信息的一部分，你可以说是他所传讲的预告的福音的前半段。约翰来到约旦河的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然后呢，然后路加继续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百姓们指望着基督受膏者弥赛亚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忌，或者约翰就是基督。约翰怎么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我听不到你们的回答，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几个门徒们受了约翰的洗，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漏掉了约翰信息的后半段，或者他们不知道那一位比约翰更有能力更大的已经来了，已经用圣灵与火给人们施洗了。保罗接下来告诉他们，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是告诉百姓们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这句话其实就是福音，一次又一次在使徒行传中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才是完整前半段后半段的福音，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耶稣自己的门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要悔改，要信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表示他们听了保罗说的话，信耶稣就是基督，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这表示他们之前信的却不是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之前受洗也不是受基督徒的洗。这就是他们和亚波罗不同的地方。亚波罗已经受教于主的道，能够讲解耶稣的事，讲得非常的精准。亚波罗也就是说已经信了耶稣，虽然他只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但是他不需要再次受洗，他受的洗却是信耶稣所受的洗。而那几个门徒在那天因为信耶稣才就成了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们并非再次受洗或重洗，而是他们第一次受基督徒的洗，第一次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问，他们什么时候领受圣灵？或者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圣灵在这几个门徒身上的工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证圣灵在这几个人身上的奇迹？当他们开始说方言说预言的时候吗？还是当他们听到就信的那一刻？人听到耶稣就是基督的福音，能够信这个福音，人就信了这个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圣灵在人的身上所运行的神迹。人能够信就是最大的神迹，其实这就是圣灵最不可思议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自己看自己，你怎么信？你怎么居然能够信？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圣灵？因为你信，所以你知道。因为你不只信拿撒勒人耶稣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你光信这个没有用，也与你无关。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信耶稣，这个只是信历史证据。你知道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为什么？因为你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爱你，为你舍己，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你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你如今活着，你就不再为自己活， 是为那曾经替你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基督活。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你是否真的知道有一位犹太人名叫耶稣，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他是为你的罪死，他代替你死，因为他爱你。而如果他没有为你死，你这个罪人就必须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其如果你把我刚才这段录音去放给你的朋友听，世界上其他的人听，他们会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2000年前有一个人，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却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相信这个，你就有基督的灵，你相信这个就是神迹。神迹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做得到的事，若非有圣灵。弟兄姐妹，你不可能信，你再聪明，你的心再柔软，你也不可能信。朋友们，如果你不信这个福音，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要觉得非常奇怪。其实如果你不信，这是最正常的事，这是人凭着自己力量理所当然会做的事。然而如果你信，你就知道上帝的灵如今临到你身上了。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不是说他们在那一刻才领受圣灵，而是说上帝乐意使用这种方式见证印证圣灵在那几个门徒身上的工作。就如圣灵曾经以肉眼可见的样式，鸽子的样式降入耶稣他自己的身上，我们不会说只有在那一刻耶稣领受圣灵。用这种眼见的方式，圣灵降入耶稣基督的身上，见证他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如圣灵曾经在五旬节以肉眼可见的方式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有人说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描述在以弗所发生的五旬节。我们也的确应该按照之前对五旬节的现象的解释来理解这个20多年之后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五旬节。我们明白这在救赎历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灵恩现象，但是这种的灵恩现象也不是会在一再重复发生的例行公事，也不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而且这样的事若没有发生在你我身上，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圣灵或没有领受那最大的恩赐。我们会说这是上帝在当时特别赐给那几个信徒的恩典，要印证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要印证耶稣的确就是基督，也特别叫那几个门徒他们知晓圣灵的确赐下来了，知晓圣灵的工作。路加说一共约有12个人，或原文是12个男人，通常这表示不只是有12个人，而是有12个男人，代表12个家族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保罗在哪里遇见或找到这群人。我总是想，我读到这些经文总是想他是在旷野，然后在河边跟水有关系找到了这12个家族的人，但是他们很可能就成为以后以弗所教会的核心。第8节，保罗进到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化众人。这3个月其实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进到犹太人会堂留的最长的时间。保罗也的确按照他之前的应许回到以弗所的犹太会堂，他辩论或者讲道理，然后他劝化众人。不管是辩论不管是劝化，最终还是有人心里刚硬不信。为什么有人心里会刚硬？为什么有心里刚硬的人最后会柔软就信，却有人坚持不信？差别在哪里？我们刚刚已经回答了。保罗最终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不信吗？应该不是。不是因为他们不信，正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才会进到会堂里面跟他们辩论，试着劝化他们。 保罗最终会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道，毁谤，说谎，做假见证，就印证这群人，这群抵挡福音的人是属于撒旦，是说谎之父的儿女。保罗也叫门徒们与这群人毁谤者分离。我们应该是尽力劝和不劝离、right?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从来就不劝离。当保罗叫门徒们分离的时候，与这群人分离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搞分裂，而是他是像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叫这群门徒们就自己脱离这扭曲的时代。保罗到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人都听见主的道。有抄本说保罗是在推拉奴的学房 School of Tyrannus， Tyrannus 推拉奴的意思就是暴君，不知道是这个人的外号还是这个人的名字。有些抄本在这边有加一句说他是从早上11点到下午4点天天的辩论，这其实是非常的合理。如果保罗是用或者租借这个名叫推拉奴的学者或者拉比的学堂，这个是他可以使用的时段，因为推拉奴或者这个学者他自己应该是使用早上的黄金时段使用这个学堂在讲论。11点到4点是当地人在亚细亚中小亚细亚的人当地人的午休时段，通常没有人在这个时段工作，也表示其实也没有人在那个时候会有精神讲道理或听人讲道理。有学者指出在小亚细亚午后一点睡觉的人远多于在午夜后凌晨一点睡觉的人。如果保罗是在午休时段天天辩论，那么我们可以问早上他在干什么？就如其他人一样，他在工作，不是吗？清晨到11点是当地当时的正常工作时段，我们怎么知道保罗早上在工作？因为他自己这么说。他后来提醒以弗所的长老们，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看来保罗在以弗所和在哥林多一样，他是一边工作一边传道，可能是和百基拉雅居拉他们夫妇一起工作。我们真的必须佩服保罗的经历。我自己深刻的体会，一个人要在11点到4点之间工作，而且是要有效率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我自己也是清晨起来就工作的。我早上起来就帮我妻子泡咖啡，帮她做早餐，然后我送她出门上班，然后我需要遛狗，带狗出去大便，然后我回家就开始认真的工作。我扫地，我会做 yoga， 我会培养酵母。我会上脸书，我会上 Line， 然后或许我会看球赛，也许中间时间我会读一点书，做一些翻译，准备教材，试着写讲章。等到11点钟的时候，我非常的累，我已经无法专心工作了。我必须要去吃一点东西，我必须要准备睡午觉。但是保罗，保罗说他在以弗所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也难怪他可以在两年之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为什么保罗传道大有功效？哦，我们以为他神学非常好，他口才非常佳，他训练有素，他有天分，他有恩赐，是这样子吗？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传道有功效，因为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这也解释为何在12节会出现保罗身上的手巾或围裙。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工作用的擦汗布和围兜兜，是皮匠或手工制造帐篷的人会用得到的。 上帝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保罗也确实如耶稣、如彼得他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特别注意，保罗他自己似乎从来没有主动行神迹，是别人拿了他的毛巾和围裙。保罗他首要看自己的身份，他是传福音的人，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是一个传道人，他不是一个 miracle worker， 他不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如果他行神迹，那是要印证他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他后来会对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印证他所传的福音。他后来劝勉他的徒弟提摩太，他说什么，务要行神迹，无论得时，那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戒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迹或许可以医治人，因为神迹或许可以赶鬼，但是神迹本身并不能救人。但是传道，传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可以救人。他告诉提摩太说，这些事就是传道的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什么？神迹奇事，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行，你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最后有一些应用，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有保罗的擦汗布和围兜兜，应该很好用，也很实用，不是吗？因为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如果在新冠病毒疫情的这段时期，我们有保罗的擦汗布和围兜兜，这就是我们的不死牌，应该很好用。有了他的毛巾和围裙，还有什么好怕的？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就是这样祷告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什么？我们求上帝怜悯台湾，我们求上帝施恩给我们，我们求上帝施展他的大能行神迹。我们求的是保罗的毛巾和围裙，还是我们求的是保罗所传的真道？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拯救人，才能够赐给人生命？如果保罗今天在我们中间，你觉得他会怎么说？我们应该排队等在他旁边，然后他说，这是今天的毛巾和围裙，你们拿去用，是带给你们平安，上面有我的汗，这会拯救你们？还是他会向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基督的道？因为只有福音拯救人，带给人平安。保罗自己会怎么说？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说，从人的观点看来，他当日是在以弗所与野兽搏斗，这是说他是与抵挡毁谤上帝的道的人在搏斗，在挣扎。为什么？他需要那么辛苦吗？他多行一点神迹奇事，其实可以为他自己省很多的事，不是吗？因为犹太人所要的不就是神迹吗？我听说新冠疫情最近在台湾很严重，我听说很多的人心中惶惶不安，充满了焦虑和恐惧。我也听说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充满了不安，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恐惧。我会说很好，我会说太好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告诉人不要怕，只要信上帝大能行神迹的传道人。如果你们要那种传道人，你们来错地方了，或你们今天上错频道了。世人的确应该畏惧病毒，台湾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畏惧病毒。而基督徒呢？基督徒就不需要怕吗？ No， 基督徒应该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够惧怕， 而不是我们惧怕，是我们惧怕的不够，因为新冠疫情我们焦虑，我们害怕，就如世人一样怕那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而我们真正应该畏惧的，也唯一应该叫我们畏惧的，是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就是上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畏惧我们的上帝，就是掌权万有，包括新冠病毒的上帝，我们就可以合一的畏惧新冠病毒。不是说我们不怕病毒，而是要合一的畏惧病毒。合一的就是有大有小，有分寸，有合适比例的。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可能合一的、恰当的、不失控的惧怕疫情。新冠疫情如果叫我们基督徒惧怕，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没有足够的敬畏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上帝。 C， 不信耶稣没有上帝的人，真的应该恐惧新冠病毒，因为没有上帝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只有一死，死后就失去一切，还要面对审判。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不一样，你们畏惧上帝的人，也认知上帝居然将他的儿子白白赐给我们，你们是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畏惧上帝？我们在哪里畏惧上帝？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我们听到他的儿子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接下来呢，我们没有听到天上有所回应。如果人不畏惧这样的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不爱惜他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自己儿子的上帝？如果你不畏惧这样的上帝，你就不认识上帝，你就不认识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你就不明白上帝已经如何拯救我们了。弟兄姐妹，不要浪费了新冠疫情。我们可以求毛巾和围裙，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是否会赐予我们毛巾和围裙。我也不说上帝必然会保守我们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大大受到影响。或许上帝会夺走我们手中的一切，而当他取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当他取走我们在世上所珍惜所爱的一切，我们的生命迟早，就算不是现在也是迟早的事，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是否像世人一样什么都没有？还是我们能够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当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失去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儿子，因为上帝的儿子不可能失去我们，因为我们是父所赐给他儿子的，而父所赐给子的他一个也不失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信，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主，是救主，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拯救，而是他已经拯救了。我们如今并非还等待弥赛亚出现，期待圣灵的降临，等候神迹拯救的人。我求你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已经受洗归入你儿子名下的人，我们属于他，他属于我们，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世上有平安。因为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世界了。是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好，本月的圣餐已经施行了。那六月份我们预定在6月21日施行圣餐。那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那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请大家翻开颂主新歌第326首。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